啊，翻嚟第二節，就即係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嘅。個難度喺邊度咧？就係、是如果我哋要揾有關蘇美爾嘅文物嘅資料咧，咁而家主要有三樣嘢嘅。其一咧就係文字記錄啦，因為呢個已經有咗即係所謂嗰個契形文字啦。咁呢一筆咧就好有趣地咧，就同我哋而家啱啱頭先講緊個神像裏入咧接咗軌嘅，因為佢有一幕咧就話，即係佢揾到嗰個邪惡博士嘅筆記簿嘛。咁邪惡博士嘅筆記簿咧入邊有兩種語言咧，當其時嘅英國嘅情報機關係唔識睇嘅。咁其中一種咧就叫惡徒曼語。咁我諗個意思實際上係土耳其話啦，係嘛？但係就冇一個語言嘅名字叫惡徒曼語。但另外一種文字有 嗰個係十四世紀嗰時至建立出嚟嘅， 係嘛？我唔知啦。但另一個就好醒神喎，佢蘇美爾文喎， 咪就係呢個咯，就係呢啲咯。 唔係佢一俾我，即係佢個筆記簿一個緊急嘅時候，佢真係畫咗嗰啲契形文字出嚟喎， 都係嗰個區嘅， 都係嗰個區。 同曼同埋咩都係嗰個區。 咁呢個咧就即係我唔知道個導演有心定無意啦，即係佢。咦？佢又個戲入邊又冇即係跟住去再涉及呢樣嘢。但呢個契形文字呢個就正正咧就係即係我哋今日啊，去嘗試咧去了解呢一個蘇美爾文化呢度。咁香港有位仍然健在嘅教授姚忠賢教授咧，就其中一個專長咧就係睇呢啲契形文字嘅。咁我唔知嗰個難度有幾高啦，照佢一般嚟講咧，其實就唔會涉及好似佢嗰個專業範圍，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主要研究係中國文化噶嘛。但係佢即係呢個就係一個百科全書式嘅學者啦，咁佢有興趣就研究埋睇埋咧，就係我哋前幾集我哋睇一個近東開闢史詩啊，佢亦都即係將呢啲文字譯咗去中文。 佢事實上你嗰本好有價值啊，嗰本係咩啊？咁啊？而且即係我就即係嗰本我未睇過，但係咧就有亞洲有江先生咧，咁佢都係即係嗰個古文嘅嗰個研究咧好出名，佢啱啱最近都過身百幾歲咁啊，咁佢我喺度睇嗰個咧，佢其實咧佢都講到咧，即係呢啲契形文字咧，其實就即係都同我哋嗰啲中文咧嗰都好有淵源嘅嚇，咁啊因為咧我哋如果喺度研究嗰個叫中國嗰啲古文化裡面嗰度咧。有好多好多尤其是我哋即係用嗰個叫神秘學啊，裡面咧掂到啲道家嘅一啲，裡面咧有啲嘢，尤其我諗你最近你最中意研究從嗰睇嗰啲文化嘅時候咧，嗰、那個呂洞賓嘅嗰個周易嗰、那個叫做唔係真係真嘅，噏咗咗嗰個那個叫做即係講第三眼嘅嗰、那個嗰、那個經嘅太乙金華宗旨咧，佢就話。原本個經就係喺嗰度嚟嘅，就係喺西土嘅嗰度咧嘅嗰度攞翻嚟個經咧，就中文冇留低嘅。不過咧，呂洞賓咧就將嗰個宗旨咧就講出嚟，咁裡面咧就專嚟研究 嚇 第三眼啊嗰、那個嘢，同埋後來嗰個叫做係零一嘅嗰個進化咧，即係嗰個計算法啊嗰樣嘢，都係喺呢個太乙金華宗旨嗰度嚟。咁佢話係響，其實係響，唔係完全響一個叫我哋中原嘅文化發展出嚟。 係啊，嗱就即係長話短説啦。嗱，嗰個而家好具體咧，就係呢啲蘇美爾嘅文化嘅遺得落嚟嘅，即係可以作為資料咧，有三樣嘢。第一樣嘢呢啲文字，第二樣嘢就係而家你喺鏡頭入邊見到呢啲叫做cylinder drill seal 啊 ，cylinder seal 就是一些印啊，係圓形嘅印，即係一啲咩啊？ 最早期嘅印刷 圓筒形嘅印啊。咁啊，嗱，嗰個做法咧就咁樣嘅。你而家出嚟咧就一個正，即係我哋睇到，即係等於我哋影相噶啦。但原來佢有一個負片嘅概念喎，就係佢嗰個即係嗰個黑上去嗰係一個負片嘅概念嚟喎 ，negative 嚟。 底面調轉噶嘛？ 底面調轉喎。 係。 當佢印咗落嚟之後咧，咁呢個就睇到啦。咁佢呢個有個好處就咩咧？你好多造假或者咩咧？其實你要揾翻，只要揾翻個原本個印咧，即係揾翻原本個菲林，你就可以知道係做係咪呃人嘅。 係啦，係啦，即係依個後來個活體印刷咧，就都係依種概念。 係啦，一個圓形嘅，咁你就要拉出嚟嘅時候咧，你先至睇到啦。 咁第三個係咩咧？第三個就係一啲即係頭先我哋嘅啲數像啦。係啊，咁呢三樣嘢本身理論上咧，其實又好足以令到我哋去睇一個好全貌，就是、蘇美爾文化係點樣嘅。但係而家最大禍係咩咧？原來咧有啲人如果你深究嘅話咧，就呢啲嘢原來散失喺即係。喺亞即係土耳其啦、敍利亞啦、 中東啊、 伊拉克啦，咁有啲去咗英國同埋美國添。咁、原來咧，冇人有一個能力好系統地全面研究過曬呢啲，去引證或者否證咗呢、這個即係古代太空人嘅傳說。咁而家呢個釋傳咧，佢只係能夠透過自己有限嘅呢啲，即係當然唔係話求求其其啦，佢嗰、那個研究係橫跨成幾十年嘅，去睇呢啲咁嘅文物，去得出佢自己嘅傳釋。嗱，我強調呢個係傳釋嚟嘅，即係佢睇到個神話，個神話就冇講話啊，我而家坐喺太空船落嚟。不過佢就話咧，從一啲蛛絲馬跡咧。你又可以看到呢啲實際上是講緊一啲外太空嘅嘢，佢、用呢、這個方法去講。咁、究竟有幾多？即係我哋成日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咁你成日喺度吹，咁究竟有幾多所謂線索，或者甚至即係唔好講話證據啦，有啲幾多線索去 back up 你講呢樣嘢咧？咁、我睇落去原來係有啲嘅，原來係有少少一啲咁嘅即係實物咧。佢話俾你聽，呢個你唔可以完全否定佢呢個可能性。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咁我要講講即係蘇美爾文化文明係咩嚟咧咁樣。嗱，蘇美爾文明咧，我諗而家我哋即係無論中英文嘅教科書都出現一個極大嘅問題啊。就係佢冇講俾你聽，原來佢係好多嘢係世界第一嘅。第一個用石油嘅。第一個建立咗一個。即是人類文明初型社會的 農耕制度，即是畜牧啊那些都 甚至是有 banking、有法律、甚至有所謂我想是合約法、 有契約的了已經是 我們整個新約舊約這個概念都是來自他們那裡、以我 粗淺的理解升這個天文學 是天文學最重要 升尖升上學就仲有好多不一而足啦，咁譬如呢、這個好似嗰個輪啊，即係車行嗰、 那個直頭佢 嗰個都係佢嗰個發明啊嘛。 佢直頭嗰個總稱就係巨輪嘅文化，係 啊， 就係呢個蘇美爾呢、這個文化嚟嘅。 嗱，咁理論上呢啲咧，即係話啊，你可以講下可有可無啦，咁你知道如何咧？咁但係有一個咧，我就覺得咦，真係你聽落去唔係咁簡單喎、呢、這個即使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啲正統嘅主流教科書佢咁講，原來當其時呢個文明已經有日心學説， 係即係唔係地球中心論？ 係啊， 咩就一早已經有呢、這個啊咁啊咁啊，伽利略咪就好冇癮啊！ 係啊，嗱你聽到就好奇怪，喂，因為如果你話係即係咁早有嘅話，咁換言之係咪後來嘅文明都係倒退緊咧？ 係 嚇。你再即係我再複述翻成件事，就係話去到嗰度，譬如鑄鐵啦、金屬啦，一啲比較即係 開始做車啦， 有 交通開始出嚟啦， 甚至係所謂學校啦，法律啦，呢啲嘢其實喺嗰個時代已經有建立咗一定嘅規模喺度。最重要嘅我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好可能喺天文學上面。他哋已經有呢個日心嘅學説，唔係好似其他文明咁，即係都唔知係咩嚟嘅，淨係知道啊地球企定喺度，其他星係周圍喐嘅。咁甚至有呢個黃道嘅概念啦，即係黃道十二宮嘅概念啦。 係啦，係啦。 好啦，咁個問題嚟啦，嗰、那個佢哋自己嘅解説就係呢啲意識係點嚟嘅咧？咁同其他文明一樣嘅，就係呢啲唔係佢哋自己諗出嚟嘅。呢啲係由一啲好似神咁嘅，嘅俾佢哋。智慧更高的一些、生物去傳授給他們的。好了，那這個就是一個、背景了。那你去到這裡正常可以跳，可能是這些、很特殊的原因他們這樣而已。但是我們嘗試一直即我們一直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類的文明會在某些時間它突然間會做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東西出來的。 突然的超越啊， 突然超越嘅呢、這個 anomalies 啦， 係 異常啦。而呢個異常咧，有多人就推敲到就係唔係好似我哋教科書入邊講嗰種解釋，嗰啲人突然間聰明咗， 嗯， 嗰啲人突然間叻咗，又或者呢啲嘢咧就大家係諗咗之後咧，各自喺不同嘅地方發展出嚟嘅，係、 嗯、 你睇到一個 pattern 就係、是、譬如講緊萬年前咁，突然間好多地方係識種嘢，係。又或者去到呢個所謂銅器時代，突然間啲人、嗯、突然間啲人識鑄鐵， 係 去用啲金屬嘅， 嚇、嗯、 嗰、那個過程係冇文獻上面嘅記錄， 係唔係慢慢慢慢咁樣嚟去， 唔係慢慢 發展出嚟， 係啦。 咁如果一跳出嚟， 如果你話去日心學説，咁我哋就要跟住去睇一睇個問題，就係話究竟當其時呢個蘇美爾文明佢嗰個天文學上面嗰個知識去到邊度？咁、 嗯、 其中一個最难搞的就是咧，佢究竟当其时佢系咪数咗好多，即系我哋今日凭肉眼见唔到嘅嘢出嚟？ 嗯哼， 系。咁如果有嘅话，咁呢个就比较奇怪少少咯。 嗯。 咁而家你喺图入边见到呢一个咧，就比较细啊，因为我比较可惜，我哋而家见唔到。我睇下尽量开唔开到比较大啲嘅一个图俾你。咁呢个咧就系、是。當然而家呢個好出名啦，就係、是、VA243啦。但係再拉落去咧，其實就有另外一幅圖咧，就比呢個係即係更值得講嘅。 嗯， 就係而家你喺呢幅圖見到咧，一個蘇美爾嘅就係土星嘅環。 嗯， 係，即係喺呢個圖嘅中心你見到。咁、嗯、你話佢係咪土星？咁當然，哇！真係教到咩？但係，咦？如果呢個係即係而家我哋喺。 嗯 天文望遠鏡入邊見到個土星嘅環咧，咁呢個就另外一回事嚟嘅喎。 係啦，係啦， 啊， 你但係喺嗰個時期，如果佢係睇得咁清楚咧，係咪佢用肉眼睇咧？ 肉眼定唔係啦， 係啊， 一定睇唔到噶嘛， 係 嘛？ 啊，何解咁佢咧就揾到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咁嘅叫土星呢個現象咧，就可以記錄到落嚟咧？ 嗯， 啊，呢、這個係最奇啊嘛。 係啊，嗱嗱，咁我唔敢講啦，可能即係有啲人駁我，或者呢個係偽造啦。咁即係你咪即係我諗要大家再追查，即係有冇呢幅圖？咁有呢幅圖入邊嗰個係咪土星？ 係，嗯。 咁我哋以前咧，再即系都提過呢個所謂 VA243呢個嘅圖表嘅。 嗯。 咁拗而家當然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即系入邊嗰個係咪講緊太陽系啦？咁有啲人話唔係講緊，其實呢個講緊呢個某星座咁樣嚇。 係。 咁但係咧，佢入邊咧，你睇到呢啲即係所謂 planet 啦、 嗯， 行星咧，佢側邊仲有一啲即係衛星喺度嘅。 係。 咁入邊呢個咧就係、是、提到就係佢地球入边，地球侧边仲有系一个嘅月亮喺度， 系 咁似乎呢度咧就系跟埋嗰个大势啊，即系嗰个星球嘅大势去表述出嚟嘅。 系 当然呢个唔系按比例噶，因为呢个系唔可能噶、 嗯， 即系唔可能系即系嗰个真正嘅比例缩细，即系真正嘅大势缩细咗佢，系一个图表变咗，因为距离相差太远啦。 嗯 但如果你用一个即系好简单嘅图表。咦，似乎呢個又係一個 線索嚟嘅， 線索嚟嘅咁樣。咁佢即係當然啦。我上幾次我去講嘅時候，我已經強調一樣嘢，就係有個人佢好不滿意呢個 Sakari Sitchin 嘅講法。佢直情出咗一個 Sitchin is wrong 呢個網站，佢就寫一篇好長嘅文咧 PDF file 嚟嘅，就駁斥呢樣嘢。佢話呢個唔係講緊太陽系，呢個講緊 Pleiades 就應該係一個某我要 check 翻個中文名啦，就係、是。即係一個我哋而家唔係常，即係唔係比較咁常去睇到嘅，即 係星體， 唔係咁容易睇到嘅一個星體咯。咁、 嗯、 如果你放喺呢度嘅時候咧，咁我就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即係究竟呢一個嘅星座嘅時候咧，某獸星團啊， 嚇、嗯， 即係你而家即係呢個咯， 嚇、 嗯，咁。呢、這個係咪講緊呢個星座定我還是講緊太陽系咧？咁而家仲有一個爭拗嘅。但係我睇完之後咧，我睇完呢個嘅圖標之後咧，我發覺咧就係、是、其實係有得拗嘅、嗯，即係唔係好似我哋諗得就你可以一棍拗死佢咁樣咯。 嗯，係 嚇。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更加即係可以即係作為一個討論嘅就係咩咧？咁基督而家就有嗰、那個即係所謂一啲古代的一些雕塑啦，咁呢個咧就 有啲嘅講法就係話咧，其實咧就係、是、喺古代咧已經有一啲文物係令到我哋可以聯想到佢其實係一啲類似我哋今日嘅太空船嘅物體。 係 咁呢個咧，我嘗試睇下一陣間揾到張具體嘅相出嚟啦。但起碼咧，而家咧。呢一張圖表咧，就可以已經係即係證明，實際上係應該係呢張嚟嘅。 嗯哼，係。 嗱呢張咧，阿基雷睇落去似咩咧？ 就有個太空船啦。 嗱， 有埋引擎嘅推動器嘅太空船嚟 嘅。嗱，嗰個嘅故仔係咁樣嘅。呢幅我諗都係應該係 Scary Situation， 佢成其中一個攞出嚟嘅一個。 用它作為一個叫做它的論點的那個很關鍵的那些證物呢 證物就是說呢那個故事是這樣的它有一天話說它有一天就去一個土耳其的博物館那呢、它看到的即看到有一個職員呢就拿了這塊東西出來是那呢它就問它咦這塊東西你在哪裡掘到啊！咁佢又講啊，同其他啲文物一齊掘出嚟嘅，就喺地下嘅大約十幾尺度掘出嚟嘅。咁我問佢點解你唔剪出嚟咁啊？佢話呢嚿嘢一定係假嘅，因為冇可能即係喺嗰個地方度揾到個類似今日我哋嘅穿梭機咁嘅太空船咁嘅物體出嚟嘅。 嗱、呢個咧就係根本就算都搞鬼，就將呢一個文物咧 就現代化， 用現代化嘅嗰個方式咧嚟整出嚟嚇，好、有心機咁樣做出嚟咧。又、你似唔似我哋而家嗰啲科幻片成日用嘅嗰啲地球人坐嘅嗰啲太空船 啊？嗱，咁你如果你因為我唔知道呢個鏡頭大家睇得清唔清啊？後邊呢三個咧就係頭先阿紀錄講嘅，就係、是、嗰個噴噴射嗰三嚿嘢嚟嘅。 係啊，咁美國啊嚇，呢、這個就將佢完全用而家嘅嗰個叫做係科技設計嘅嗰個方式咧、就將呢、這、一個。即係將呢一個古物咧，就再用一個即係修飾咗佢，將佢具體咧 具體化， 將呢個證據咧具體化咗佢咁啊。 咁而家呢幅圖就稍微清晰少少啦，就係佢就假設一個人坐咗入邊，咁咧就佢係坐緊一架即係可以喺太空度漫遊嘅一個咁嘅所有 vehicle 啦，交通工具啦。咁但係當然呢個唔會行得好遠噶，因為佢太細腳太細只啊。咁嗰個阿史卡斯全就話：，喂，你唔好理佢點都好啦，總之你就即係剪出嚟啦。你甚至你可以唔寫出嚟，但你冇理由即係掘到一嚿嘢、你覺得佢唔妥，同其他嘢唔妥，你就可以收埋噶嘛？ 係 咪？ 咁呢個又常，呢、這個就會常常都會有個出現咧，就係、是、明明係喺個古物堆嗰度揾出嚟。咁、但係咧，咁佢咧就即係喺度分辨咧，即係呢個嗱，如譬如佢呢個隔離嗰張咧，咁嗰張咧就更加重要啦，一個張係金屬嚟噶嘛。 嗱呢個啦， 呢個係啦，呢個就不過喺南美嗰度發， 呢個係南美嘅。但係頭先嗰幅圖我哋都即係係薛家斯全嗰個講法係喺呢個土耳其啦，但係你話係咪可能喺南美度？咁但係 anyway 嗰、那個 唔係呢個係土耳其嘅，你頭先講嗰個，你而家呢個咧就南美嘅，嗰、那個土耳其嘅。佢就話佢都即係考古學家咧，嗰度咧就都喺度睇到佢咧，即係大概3000年前嘅一個古物嚟嘅。咁樣就大概咧就23 cm 8×8 cm 9.5 cm 嘅一個咁嘅。文物嚟嘅，咁样就系好详细记录到嘅呢个响度。 系啊，嗱咁即系题外话咧，就系原来咧，你发觉咧，喺一部分嘅所谓呢啲欧洲嘅绘画入边啊，你会发觉原来有啲系画埋 UFO 喺度嘅喎。 系 吓，嗱举一个例啦，譬如话即系而家呢幅呢幅图啦。呢幅圖咧就係應該係喺意大利一個畫入邊咧，就係 呢個宗教畫嚟 嘅，宗教畫嚟嘅，係應該係聖母嚟嘅。係呢個呢幅嗱，你呢個你放大佢嚟講，放大嚟睇咧，呢個係一幅 UFO 嚟嘅。 係 嚇，好啦，咁去到呢度我哋唔細表啦，因為即係呢個我哋今日主要講呢個就係蘇美爾嘅飛碟學啦。咁有譬如話，我喺度強調咧，就係譬如我哋去涉及啲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單方面嘅意見嘅。咁我哋會 一定要睇埋呢個。 一定。嗱，skeptic 咧有專門咧就討論呢個問題嘅。 係。 佢就話咧，其實呢個 剛才我哋見到所謂飛碟 呢啲古物啦， 古物啊，你俾多次大家睇睇嗰個。 呢個其中一個啦， 係由一啲魚再加上一個翼嘅想像，而想像出嚟嘅。咁啊，基督對呢個講法有啲咩嘅回應咧？ 唔係佢有佢嗰個論點嘅，即係亦都咧，我覺得呢個論點咧，即係唔好當，即係有陣時無需當係一個做拗撬。你嗰個啱就係嗰個錯嚇，兩個都係其中一個咧。你用一個方向嚟睇，佢極有可能係用一種叫魚嘅，即係佢睇到一個魚嘅嗰個形態，然後就製造咗呢一個咁嘅物件出嚟嚇。咁咧佢裡面咧嗰個咧就即係都係講出最重要嘅就話。當時佢睇咗一個有個咁嘅形象，而佢又覺得有樣嘢咧就有個叫保留嘅價值啊，所以就製造咗呢個古物出嚟嚇。咁呢個係最關鍵嚟嘛。無論佢一條魚，咁嗰條都好怪嘅魚。 嗱、我就對呢個講法咧，我有一個唔同嘅啟發嚟嘅。因為你睇到呢個造型本身咧係好流線型嘅。 係 你喺具體的魚入面或者鳥入面，你是不是看到這樣？你如果你是模擬那個真實的物體，你是不會做出這種線條出來的嘛。你很明顯這是三角肌來的嘛。 是因為其實呢、這個、 還有後面那條輪，所以那條輪是那個定風翼來的嘛。 是因為他現在他這個做法呢，這個古物呢當時咧，即係 Denikin 嗰時期咧，即 係已經攞出攞咗 七十年代已經攞出嚟去 做證據啦。 做證據咧，就亦都揾到好多嗰啲叫做係航空嘅專家咧、就係完全係冇懷疑咁樣認為呢個係一個叫即係佢見即係一個叫古代人佢見到一個飛行物。就算佢唔係一個飛行物，但係佢而家做出嚟咧，佢裡面咧嗰個形態咧，佢係可以變成一個飛行物。飛到嘅，嚇咁咁啊！依個咧就即係對於響依個咧，即係佢發掘到出嚟，佢印證咗佢一個古代嘅，即係三千幾年前嘅一種咁嘅文物咧。依個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好奇怪，嚇何解佢依個記錄嘅留低出嚟嗰時候咧，就咁同而家嘅嗰啲叫飛行物咧咁相近，而且有埋一種叫做係佢嘅嗰個叫。製造能夠飛行的嗰個裡面的證據喺度嘅，呢、這個 當然 最懷疑。 佢有另外一個駁法就係、是，哦呢只係假嘅咁樣，係偽造嘅，係現代人偽造嘅。 不過咧，其實咧，就宏觀啲咧嚟去睇嗰陣時咧，其實係最主要咧。我覺得咧，如果就即刻話，誒、依個係一個飛行物咧，都係一種魯莽。但如果你咧就話佢， 唔係甚至係太空船添啦， 係話佢唔係嗰時候咧，亦都咧就太過分啦。因為咧，依個咧就係最重要咧，就係當你去研究呢一個嘢嗰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咧，佢其實接受唔到一個佢認為係真實嘅嗰個原因咧，就話如果咁樣嘅證明，即係話咧古代已經有呢啲飛船嘅出現嗰個時間，咁我要重新咧。對成個嗰個叫文明發展史或者科技嘅科藝史咧，裡面嗰度咧，要重新要再整理咧，佢冇咁多嗰個 information。嚇，佢亦都喺個信念裡面嗰度咧，佢唔認同。 但係 咁就跟住就即刻話冇呢樣嘢。 但係成個問題就係、是、你有一啲叫做大家，咦，好似係證據嘢，你係因為唔能夠喺呢個思想嘅框架入邊去。即係佢接受到你就排除咁啊！即係你突然當哦，講出嚟都唔係證據嚟嘅呢啲嚇，即係唔對嘅，直情唔睇添。咁嗱，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就覺得不可接受啦。 係一個關鍵。 你可以好似佢咁駁佢嘅。嗱、這個咧其實咧就係因為你見到條魚，你加埋只鳥，咁你就諗到呢嚿嘢出嚟啦。咁啊，嗱你見到即係有條蛇，你又見到有隻鳥，你加埋啲翼，咁你諗到啲嘢出嚟啦。係。咁呢個 OK 嘅。嗱、你譬如話呢度見到幅畫，呢度後邊好似幾隻 UFO 咁啊？你話唔係嘅，其實呢個係咩咧？係古代嗰個太陽嗰個標誌嚟嘅。咁問題嚟喎，點解畫得咁細咧？ 係 點解畫到即係喺個天空入邊都冇 同埋唔知點解 咁多嘅，尤其是咧，即係你會睇到喺歐洲，譬如花地馬嗰啲咧，係由古到今咧，即係差唔多都有，尤其是中世紀打後嗰啲咧，係好幾百年咧，裡面嗰度咧都有依一種咁嘅不明嘅飛行物就記載咗喺依啲宗教畫嘅裡面嗰度。因為咧，我覺得佢研究咧，譬如你話佢係嘅。其中一個咧，話唔係咧，都係唔好咁快論，即係叫係斷證咯。 唔係，唔好咁快一棍咬死佢。 論斷唔係，即係冇噶啦。你講咗話唔係啦，咁樣就已經唔使再講啦。咁呢個就最唔好嘅一個態度嚟嘅。但係咧，往往而家就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好多好多，即係而家咧嗰個權威嘅人士咧，就用呢樣嘢咧。作為一種定案，跟住咧就話得啦，已經證實咗唔係啦，咁你唔使研究啦，即係咁。 唔係諗都唔好諗，見到你就劈咗佢，見到呢啲就劈咗。咁嗱，呢個我哋唔係一個真正即係科學嘅方法嚟啦。咁啊，講下頭先嗰幅即係 VA 二四三啦， 放大咗， 放大咗咧。咁有一個咧，就我歷來都講嘅，咁你唔需要當係真噶，就係所謂呢個 Nibiru 啦。係 啦， 就係佢話咧，其實呢個係按翻一個即係。天文學上面的現象呢去表述翻，其實有呢一個星球喺度嘅咁樣， 因為傳說咧 ，Nibiru 咧就已經有留低咗好多講法，咁啊令到大家都喺度懷疑係咪真係有呢個星嘅存在咧嚇，咁啊而且而家咧就係熱辣辣添啦嚇，因為而家就有一個傳聞。就話依粒星都已經嚟咗㗎啦。 嗰個傳聞咧，我哋最嬲尾嗰節會講嘅。 係 就係、是、咧，傳說咧就今年十月會翻嚟。咁我好清晰話俾大家聽啦。我唔相信，我亦都叫你唔好相信呢樣嘢，因為咧呢個又係另外一個世界末日嘅翻版嚟嘅。 係佢點解會令到大家咁迷思咧？就因為咧佢一直咧有就算咧喺嗰個叫古代嘅傳說，或者係喺個飛碟學裡面咧，都有個叫有個令到你一個迷區啊，就係話我哋睇到嘅嗰個星體嘅。會唔會而家咧就用科學嘅論調咧就問，會唔會有一啲星？佢唔係發光嘅，而有可能佢甚至係吸光嘅添。如果佢有一星嘅係有依種咁嘅狀態嘅時候咧，我哋用我哋嘅嗰個觀天文鏡嘅觀天嘅嗰個方式咧嚟理解呢個宇宙咧，就唔夠全面㗎啦。因為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嗱？而家開始咧，即係 dark matter 嘅論點出嚟嗰時候咧，大家開始咧，慢慢咧，就即係從即係呢啲舊呢啲咁嘅傳說嘅嗰度咧，再用翻一種新嘅方式咧嚟去考慮嚟諗嘅啦。嗰、那個係 好嗱，頭先講到土星呢個環咧，呢幅圖就大好多咯。呢度真係睇到啦。 係 嗱，呢度咧上面咧有太陽、月亮啦，咁樣嚇。咁跟住原來呢個飲桶嚟喎，咁呢度就係嗰個所謂土星嗰個環啊，係 土星環嗰、那個， 係啊係啊， 佢因為咧佢佢譬如呢啲蘇美爾咧，佢留低好多嗰啲星圖。即係喺依啲咁嘅古文裏面嗰度咧，其實好多對嗰啲天文學者咧，就一個好大嘅資料庫嚟嘅，因為佢裏面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有好多星，即係都印證到咧，基本上咧有七成嘅印證咧，就即係依啲係從觀天裏面咧嘅一種記錄嚟嘅。咁啊，奈何咧裏面咧，佢有好多時有啲裏面有啲資料咧，係大家揾唔到。喂，其中有粒星，點解我哋到目前嚟講，我哋揾到佢存在而家咧？嗱，呢個咧就係嗰個最關鍵嘅嗰個。 當然你要假設佢嗰個觀察係準確㗎啦。 假設咧，但係咧佢亦都咧即係有，因為呢個咧就係引發我咧，我其實都喺神秘之夜都係提及過個嗰個咧，就係你知唔知咧？北斗其實北斗七星咧有好多我哋 一粒見唔到㗎嘛？ 唔係兩粒，應該係北斗九星嘅。嚇，咁啊喺個道學裡面嚟講咧， 但係竟然見到。竟然知道 就講咧，唔係好名正言順咧，就講係九粒星嚟嘅，而且佢就講到明有兩粒星咧，你一個叫普通人用肉眼係睇唔到嘅，但係嗰兩粒星呢個位置咧，佢就係指到出嚟嘅嚇，佢就等同於咧，即係一北斗七星咧嗰個咧，即係成個嗰個星體嘅嗰個裡面咧出到一個好似個斗啊，即係嗰個意義咧裡面咧，佢嗰兩粒星嘅存在咧。 都有佢嘅嗰種叫做係影響到我哋依個叫佢嘅引力咧，影響到我哋嘅地球嘅嗰個作用嚟嘅。咁佢裡面咧就亦都已經提及到咧，即係話如果你係一種叫做係做修行嘅嗰啲人士，咁佢咧就去到某一個階段， 佢就可以見到啦。 佢就係肉眼見到嘅，咁而且嗰個係一個印證嚟嘅，即係話你嘅修行嘅嗰個叫成績嘅印證嚟嘅。咁而且咧，即係亦都咧有啲你未必咧就去到嗰個地步，但係只要你喺某一個日子裡面嗰度咧，有人都可以睇到。咁佢呢啲記錄咧，裡面咧就係亦都咧就變咗好多修行嘅人咧，就揸住嗰個依種咁嘅線索咧嚟行佢嗰個叫。修行同埋佢自己認證嗰種修行咁嘅，嗱呢啲咧就佢裡面咧就係講咗，就係話佢裡面就有一種星，我哋就用肉眼或者用一個科學觀天嘅嗰個方式咧，就記錄唔到啊。但係而家咧就 Dark Matter 嗰度咧就開始咧都有個方向出到嚟啦。啊，嗰時唔好咁快論斷。 就除咗呢樣嘢之外，題外話啦。就是上古呢啲咁嘅 恐龍啊， 嚇！呢就係恐龍嚟嘅，定係長頸鹿咧？ 係誒，唔係佢就係講話係長頸鹿嚟嘅，係 係。呢只長頸鹿嚟嘅， 但係我係似個即係個形係似雷龍啊嘛。 係啊，咁即係有趣地方咧，就呢個唔單止而家呢個埃及嘅呢個唔係亞洲，有趣地方咧就連喺巴比倫啊，一啲舊嘅雕刻都見，城門嘅雕刻都見到， 係都有嘅， 都見到呢啲即係類近乎係、即係叫做恐龍嘅嘢咯，恐龍物體。咁就呢只啦， 係呢個最佢哋嘅聖獸嚟嘅。 係啊，咁你話究竟係咪佢親眼見到？就如果親眼見到有，咦當其時又似乎冇，因為恐龍同人嗰個從來冇直接嘅接觸咁嘅原因，就係因為恐龍喺。即係成億年 年份相距太遠， 已經滅絕曬噶啦嘛。咁但係，咦？點解又會喺呢啲地方度會出現翻呢啲嘢咯？嚇！ 依個唔單止係喺呢個蘇美爾啊、阿屬呢啲咁嘅文物嗰度咧，就見到佢喺其他地方，譬如喺美洲嗰度咧，都相當之多嘅。咁佢都係因為咧呢啲咁嘅文物咧，都係引發到咧，即係我哋都係喺度研究咧，即係話人咧，即係變咗，即係已經變咗智人嘅嗰個時期，因為佢已經懂得記錄出嚟嘅嗰個階段嗰度咧，可能咧呢種生物或者有部分都仲係流傳到落嚟嘅。咁所以佢哋可以同佢咧，即係有一種接觸，而佢哋將呢種接觸咧，就用佢呢種方式咧嚟記錄咗落嚟。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其中我哋嗰個研究神秘學嗰度咧一個好大嘅一個課題。 咁當然啦，你可以即係去質疑一樣嘢嘅，你話其實咧就係呢啲全部都係想象，包括頭先我哋講啲穿梭機啊，呢啲飛機啊， 古代 全部都係我哋嘅想象嘅主觀投射嚟嘅。係，好啊，咁但係咧。如果假如出現得多嘅話咧，咁我哋就要嘗試解釋就點解呢嘢出現咗咁多啊？咁啊，第三節翻嚟就再面對呢、這個即係所謂灰眼人呢個問題啊。 好啊。